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到咗呢个时候咧，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咁我哋嘅即系嘉伦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5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魚，無論係奶黃金魚啦，還是流沙奶黃金魚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是不是好有排场呢？ 好啦，九月尾呢就中秋节啦，咁希望大家呢人月两团圆之余啊，记住帮衬老萧买流心月饼，睇个款就好好食，不过琴日呢就冇机会食。咁希望大家有时间就重温返琴日喺迷米举行嘅经济论坛啦，咁基本上就有欧轩啦、吴明德啦、恩新港啦、细良啦同埋Kevin Choi。咁即係衰啲講句嚇，即係除咗歐軒咧，其實大家都有 insight 嘅。咁啊，即係歐軒就要即係加把勁啊！即係唔該，點講啊？但係聽下明啊，即係唔係踩佢，但係好老實講，即係但係你當你一班人要去講啲 insight 嘅時候，如果你係冇 insight 俾人聽到嘅話，就有啲比下去又唔係咁好嘅啫。你貴為立法會議員，不過啲廢話咧唔講啦。今日咧有兩位嘉賓喺呢度嚇，不過咧就隱咗形。咁啊，出下聲先，唔好以為大家真係對空氣講嘢先。 Hello， 系路人甲月饼就自己安个名啦。嗱，因为点解咧？我就好照顾到我嘅嘉宾嘅，虽然久唔久都会即系漏咗口讲佢嘅名字出嚟，但系尽量咧，屌你 仆街， 尽量都唔讲嘅。我已经系好捻忍口啦，所以琴日咧个论坛，我第一件事就问阿老人，喂，你讲唔讲粗口先？佢话屌唔捻讲啦，咁样样吓，佢系兴咁嘅，咁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咧其實有兩樣嘢主要想講嘅，咁啊，即係啲料啊非常之豐富，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真係多謝即係我好朋友貢獻係咪？第一樣嘢講劉小麗，大問題就係話 why 陳可欣？咁咧其實點解特登要上次講一個問題就係話黃絲已經係玩爛咗飯，係咪上次 同我係 上個禮拜？即係其實係。即係我當然係認真堅抽講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同嗰次長毛選特首嘅情況係一樣，即係咩叫長毛選特首呢？一樣嘢嘅啫，即係到底你嗰刻如果揸住曾俊華嘅黑材，你究竟爆唔爆？如果你同佢對選，係必定要爆，因為你同佢對選緊嘛。咁問題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劉小麗嘅勝算好低，人哋嘅勝算好高，其實我有黑材料唔係要爆出嚟，而係話 OK。你諗下點解人哋勝算高？你對症下藥，你諗下自己可以做啲咩嘢嘛？即係絕對唔係叫大家喂嗰、那個好啊，你撐嗰個啦，嗰、那個喺個神主牌嗰度咧，即係大酒店附近嗰度咧，喂嗰、那個靚喎，個支持嗰、那個投票嗰、那個，你係有生之年都唔會見到我係講句咁嘅説話嘅，大家知道好明白嘅。但係你唔好平情而論去講一樣 fair 嘅 comment， 又或者你淨係識得笑 Q 佢樣，又或者點樣喺即係大家過去嗰禮拜成日會見到喺個Facebook 嗰度，你會見到人哋四周圍搜羅去撩緊鼻屎啊，黑埋眼嗰相，我真係話俾你聽啊，係容祖兒又有，阿嬌又有，阿 sa 又有，邊個都有啲相。問題就係話你張張靚嘅你唔得，你登張最樣衰嘅，你就係、是、即係。左派嘅人咧，又唔應該笑人樣衰嘅，就更加唔應該笑人咧，就住喺又或者你個廣告牌喺殯儀館附近，即係需知道紅磡嗰頭咧就好多有錢人住。 都係嗰句，好多人唔明白一樣嘢係，好多人係香港人好合義精神嘅，覺得邊個人俾人蝦咧，就去幫邊個人嘅。你咁樣蝦一個女人咧，基本上咧，你係俾緊票佢嘅。 即系你每一个人啲选举工程都好似自己 feel good， 啊、哎！我笑 Q 咗佢，我好开心啦吓、啊！即系好似战胜咗一场大仗咁，但系实际上就系睇到嘅人，一系佢系你嘅 friend 咯吓、啊，你系黄丝咯，你唔系嘅话，你系俾紧子弹人，又或者你系 demonstrate 俾人哋睇你自己个人，你攻击唔到人就笑 Q 人个样，即系你话几咁丑陋嘅一件事咧？好啦、啊， 你 应该赞 佢靓噶嘛，靓佢系做紧 level 嘅嘢噶嘛，但系选举咧，对唔住啊， 唔系真 系 有 friend 同我讲，真系有 friend 同我讲话，喂，肥佬你真系觉得佢靓？我话俾你听系，真系靓，因为点解啊？你要 consider 埋佢四十几岁、啊。即系唔系廿零岁靓模啊，同埋第二，你知唔知嗰啲咁嘅广告，即系标榜嗰啲咁嘅广告影相咧？你知唔知搵条友化妆咧，系一万几千落楼嘅事啊，化一个妆，即系你要欣赏人几 professional。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睇下，唔好话刘小玲，我唔系讲佢一个人，你谂下你泛民几多街板系即系扮到好似好有型格咁，但系实际上啲制作简陋先，唔系而家讲噶啦，唔紧要，即系 OK， 即系提点完。你下次唔該揾個真係識化妝嘅人做呢啲嘢。好啦，大問題啦，點解陳海欣係咪收到風呢？ 嗱，先一樣嘢先啦，幾個料就建制派收返嚟嘅。第一，梁文廣就未死得住嘅，係啦，仲有機會嘅。如果陳海欣有咩大鑊嘢醫鬱嘅話呢，咁就一定係 Plan B 嚟㗎啦。因為之前就禁止佢宣傳禁性，點知就鼠王芬努力划船之下，就陳文廣都係仍然係做到 Plan B 嘅。咁就睇下有冇人，總之我嘅定義啦，陳海欣係林鄭督嘅。如果你問我佢屬於咩派別呢，即係大約建制派子內部分析就話，因為特首一直都覺得其實係做唔到嘢呢，就因為特首唔屬於任何政黨。咁特首係有個黨嘅。咁所以啲陳海欣呢，你可以當係特首黨。咁即係立法會裏面呢，有一班人呢就唔会向特首拗嘢而换任何嘢，只係特首行政想要啲咩呢，佢就会跟投票啦。而陈海欣呢基本上挖出嚟呢就係其中一个类似嘅方向嘅物体。咁呢、這个所以佢係唔会入任何政党，到而家都系。咁而曾经都系即係高官问责制问责团队成员啦，呢样就係挖佢特色啦。如果你问我嘅话，陈海欣挖佢出嚟其中个原因，佢唔系任何政党，所以任何建制派所有政党嘅衰嘢，佢全部可以闹。 嗯， 甚至高官问责团队嘅嘢，佢会用一句说话讲：系，我系明白到当时做即系高运文下边有好多嘢唔对路嘅，但因为我嗰阵时系佢嘅下属，我要同佢协助。正正因为我发现咗呢问题，所以我而家想选入去，而将嗰问题改善，系冇靓。 再靓啲嘅，仲有得靓啲嘅。喂，调翻转头，佢可以企翻出嚟，真系企翻出嚟，企翻出嚟话俾你听，我系大义灭。头先你咁大义灭亲嘅话，佢甩埋而家佢 banner 隔篱嗰个机构名都得。甚至乎而家调翻转头，佢可以有万能 key 嘅。我可以好简单咁讲，只要陈海欣一出事，佢哋。其实你而家不断咁系两边嘅人喺度吸紧佢哋各自嘅 fans。当佢两边揼咗取喺边一个嘅话，佢将两班人夹埋一堆都仲有得玩。调翻转头，你问我哋泛民有咩人可以？大家系各自揾人啦，揾完人之后到最后个结果系乜嘢？ 而大家坐埋同一条队， 系 所以系啦，所以个问题就系而家有样嘢大家千祈唔好做就系、是，千祈唔好闹冯检基。会觉得冯检基会好合作嘅，到时会支持刘小丽同埋李卓人嘅，不断被高保冯检基带，带到佢，到时佢一转态嘅时候，啲人话：，哇，乜你之前唔系咁嘅咩？系啦，即系你应该将佢话，唔好话佢唔系行民主派嘅人，佢民主派嘅，到时佢会跟大队。当佢啲选民、佢啲 fans 都真系咁信嘅时候， 李光文、冯兼基呢啲咁嘅老油条，佢会嗰阵时反转猪肚啊？反而如果你闹到佢黐孖筋嘅时候咧，佢到时系啊，佢哋之前嗰班人反转猪肚咁样闹到我，咁我冇办法噶，唔企出嚟噶，我觉得唔应该咁做啊！即系大家唔明白一样嘢就系点样令到一个俾一个 offer 一个人，令到佢根本唔会拒绝同你合作，你。大家做乜闹冯兼基？我哋同依家我觉得仍系民主派嘅人嚟嘅，而家再重新讲一次，系啦，我相信到时佢一定会撑刘小丽或者李卓人嘅。 O K， 咁为咗即系以示公正，头先我听到呢个讲法咧，基本上我评语一个嘅，我认为而家换人嘅机会系好细，即系撇除我收唔到嗰啲风，即系你收到系你嘅事，但系你俾着问我，永远咧你要点讲呢，你捧一个人上去唔系最难嗰样嘢，而系你系要劝退身边嘅人。虽知道如果呢个决定系上个礼拜做咗，又或者喺个标榜睇到嗰刻开始做咗嘅话呢，基本上你之前你要摆平七角咁乱嘅嘢。如果有人有能力摆平七角咁乱嘅嘢呢，就唔应该嗰样嘢而家再攞出嚟噏嘅。因为讲唔掂倾唔掂拍唔到板呢，就唔会突然间有个人走出嚟我做呢件事。嗱呢样嘢呢泛民会发生嘅。因为泛民冇共主嘛。大家有自由意志㗎嘛，我要做啲乜嘢我梗係报名，我梗係选先啦。你有啲人就係臨选举报名截止前一日走去报名嘅。咁喂，成日出现嗰啲嘢，问题係建制派唔会有呢啲嘢嘅。建制派讲協调㗎嘛，而家係阿爺帮你拍板摆平晒咁多个内部斗争。你拍一把系你就系你㗎啦。即係如果要有一样嘢出嚟去即係推返呢个决定呢，我相信嗰个能力要第一系好大，第二个理由好充分。咁up to 而家呢个 moment 为止，我又见唔到有嘢系 未有嗱， 未睇到 嗱，肯定就一样嘢就系建制派某部分团体啦，就其实唔中意陈海欣嘅。第一，佢唔系一直自己睇系 合理 嘅嘢，所以佢会唔会爆黑材料炸死佢咧？我唔知道，但一定系佢报名之前有可能有好多嘢炸，即系包括之前咪话即系爆俾苹果听，咪话俾佢听佢疏通帮啲主播去系即系排急诊嘅时候排到，我唔知边个爆出嚟噶，会唔会其实建制派爆出嚟噶？即系你问我我真系唔知 道。 咁但系呢个基本上都几肯定就系话 唔系建制嘅人系唔知呢样嘢嘅，啲咁操作细致嘅嘢 系啦，即系你问佢肯俾嘅人系嗰啲一定即系帮佢啲新闻同界同事，即系霸占嘅嗰啲系佢 fans 嚟噶啦，嗰啲应该唔会爆嘅。咁点解会有呢单嘢出咧？即系唔多唔少系会唔会建制派不断想炸死佢啦？我觉得就大家睇下戏先啦。 阿肥佬二号咧， 我只系睇到一样嘢，就摆到明两边咧，即系入边内部其实都好乱噶嘛。就算你工联会同民建联，两个都。虽然话同一个鼻孔咁，但系呼吸嘅都唔同空气嚟嘅。 即系工联会嗱，即系新定位啊！呢个建制派，其实可能佢哋会离开呢个立法会嘅，即系佢哋会变成我哋嘅社民联啦、即公民啦。即系佢基本上可能唔选嘅，即系因为你发觉所有嘢都佢唔掂啊，即系唔会再投资落去啊。呢个有待确定，但系佢哋应该出紧呢个方向。 应该咁样讲，开始调翻转头变成翻一个 NGOs 系。 因为佢基本上而家都系 NGOs， 不过就系多咗一批，即系以前有一扎 会参选嘅人， 系啦，会参选嘅人。你而家基本上佢，你只要唔好理佢有冇区议席 click 啦，你调翻转头喺土瓜湾佢一间 NGO 嚟嘅，即系一样道理咧。 因为其实佢谂住将来运作就话，佢仍然可能会同你争取啲好劲嘅劳工权益口头上面，但系佢咧就会做装脚。推啲民建联出去，民建联就唔会理嗰啲嘢。佢哋就话：不过咧，即系我哋而家咧都希望民建联嗰个，佢哋都会同佢争取。虽然佢唔马拉，即系个问题就系话点样 打几手咧？ 打几手就系咁啦。工联会就系揽住嗰啲基层，就话俾佢会争取，但系实际就唔使投票嘅时候，鼻子咁样衰。 即系简单讲句，我点讲？如果我系黄之锋，我支持独立嘅。而家我话推阿 Donna 优出嚟选，咁但系 Donna 优反对独立嘅，我唔理。总之咧，我黄之锋支持独立，我就推阿 Donna 优出嚟， 系啦。 咁但系 Donna 又咁究竟支持独立嘅人应唔应该选佢咧？我唔知道你啊吓。总之我系黄之锋，我代表独立嘅，但我代表独立咧，亦都支持阿 Donna 优。 Exactly 就 系 咁啦， 系咯， 一次过打晒几手嗱，即系真系见臭，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先叫选举工程 嗱。陈海欣就系今次想选出嚟，就想 demo 人出嚟睇下玩呢样玩唔玩到，即系话陈海欣基本上可能对所有建制派所有嘅行为，话唔用特权法嗰啲全部闹 Q 晒嘅，咁但系嗰啲人都同佢站台，系啦，佢闹晒所有嘢， 基本上你想佢你泛民有得会闹嘅话呢，佢全部都话 OK 应该咁做，咁你点入啊？呢、這个就系其实刘小丽要面对嘛，就系、是、你点样讲一样嘢，中间选民受，而陈海欣系唔够胆讲嘅，呢、這个就系你要谂嗰条拉啦。而嗰样嘢同中产嘅生活民生系有关系嘅。 所以而家基本上呢舆论讲緊即係我哋呢边阵营嘅人喺度讲緊啊喺度俾两样靓啊学历啊即係家庭背景，其实已经根本已经系去到好低嘅层次。 低层次系。 你諗下佢后面佢成个政策嘅 mindset 佢都未出嚟。佢点解呢，就係、是、等你其实有两样嘢引蛇出洞，抵你讲几多嘢佢就喺后面点打你。佢而家摆到明佢係可以慢慢同你阉干你。第二样嘢，你而家同佢做係泥牛入海嘅，你入咗落去之后佢收晒所有嘢，到最后你搞掂咗陈海欣又点啫，佢搞掂完之后佢吸咗嗰批人，好似头先咁样讲返过去俾另一边梁文讲咁嘛。冇分别㗎，佢哋根本成个剧本都可以做晒。即係再简单啲嗰句，刘小丽系唔应该再去諗点样去打边个啊？点样去塑造紧自己咩形象？调翻转头，你不如你讲一个政策出嚟，即系除咗沙中线之外，真系可以讲其他嘢出嚟，铺翻出嚟俾人哋睇到。而家系冇睇唔到啊！除咗沙中线，你一路闹之外， 唔紧要。陈海欣个 position 沙中线咧，佢都应该话我哋要揾出个原因，去希望能够最快又最安全能够通车，对个居民减少影响。佢会俾条咁嘅拉你。 系。 佢开照讲㗎，有咩问题啫，佢又冇投个票，佢又唔使话你做乜要走数，摆陈海欣出嚟就係咁咋嘛，你摆梁文广出嚟都可以捉你鼠王分嘅投票往出去啦。陈海欣你点打， 如果我唔知啦，咁但係见刘小丽啲街站呢，第一而家讲沙中线啦，因为系九龙西嘅议题啦。第二就係话佢哋打嗰点呢，就係话建制派呢就冇人夠膽出嚟主张成立 PMP。咁我系泛民主派，我梗系主张成立 PMP 啦。咁陈海欣小姐，你可唔可以承诺你喺立法会投票嘅时候，将来如果有机会投票嘅话，你会支持成立 PMP 啊？ 我会支持㗎。因为佢得佢一票其实都唔通过嘅 系咯，啱啊！ 有咩问题佢做埋俾你睇都得。 咁你觉唔觉得如果我咁样讲呢啲理据出嚟好薄弱啊？你大家知唔知我喺度做紧乜嘢啊？即系其实呢有好多嘢，如果你呢一刻永远就系有个光环，又或者有个身段话俾自己听，我系代表泛民，于是你要投票俾我嘅话，你基本上成个 mindset 你就唔会去谂点样说服一啲原本唔支持你嘅人，你只会不断咁喺度谂啊，我系泛民有啲咩应该做，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哋评论一下啦。 所以要谂个 position 就系话，即系如果你问我，假设我系帮刘小丽选举，我要谂一样嘢。可以讲到一样出嚟，陈海欣真系唔可以讲到出嚟，而嗰样嘢系为咗中产嘅利益去讲咗 speak 嗰样嘢嘅，呢样嘢先系最重要噶嘛。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佢哋要揾出嚟个方案，你要俾人希望，你要俾人哋话俾你有咩特别，即系同好多 marketing 一样，你 make a difference。而家佢就揾一个而家冇任何形象嘅，佢谂住将你所有形象吸一模一样， 系 仲要个样靓过你嘅。去做呢样嘢，跟住仲有建制派嘅，咁你话中间选民啦，我当有一半神信你啦，咁喂大佬有建制派之前，中间 swing 有一半过去，一半可能泛民嘅就唔投票嘅，咁你咪赢咯。 甚至乎搞错咗一个重点就系、是，即系以前前辈司徒华又好，或者李柱铭都好，佢哋做嘅动作唔系打对方，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对方冇头先咁讲冇声出之，佢可以揽住佢，你唔跟我，你死嘅啫。佢真系可以系揽住， 系领导啲议题， 系领导紧个议题，令到佢可以 lead 住呢件事。等中间嗰班人系觉得系你可以令到佢哋就减少影响力，甚至乎跟住我走。而家你谂下数得出有边个可以做到先？ 你可唔可以举一个实例，就系、是、泛民里边任何一个人，包括郑松泰，系真系成功领导到个议题？ 你会见到有三个点， 朱海迪系 勉强， 朱海迪 勉强系啊系啊系啊。你大概 elaborate 点解朱海迪系一个咁嘅人？ 因为你 官商乡黑，即系讲四个字。 系啦，官商乡黑，佢可以带到个议题出嚟，而大家做。而佢个问题，佢嗰个议题就话同其他人最大感觉上最大唔同。嗱，感觉啊，唔系讲实际啊。你唔喺街站，你净系讲嗰样嘢，你亲身去走去一啲地方去 take 一个 action， 俾人见到你做嗰样嘢。因为好多时候俾人哋觉得就泛民嗰样嘢就是、哦，我喺度街站，我讲悉述个议题，令到啲居民知道而去处理。个问题你俾唔到喂 ，what's next？我因为而家你见到问题啦，我有我 propose 一个方向，而家系未做到嘅。而你选我入去有机会 enable 呢样嘢， 即朱凱迪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係啦，將嗰人帶出去。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有冇一個人可以，即係劉小麗諗到一樣嘢咧？你如果你未問我嘅話 ，to some extent 嘅，你沙中線，加埋高鐵，基本上。究竟有冇人去炒埋一碟咧？即系而家我同埋啲朋友去谂紧啦。For example 做咩就系、是，喂，有冇人去整张 infograph 出嚟？讲出系高铁嘅，究竟民间嘅估算喺十年前嘅估算，而家系仲又仲，政府嘅承诺而家系全部系错一定可以做到出嚟嘅。咁即系话，究竟你之后你再信系一个民间嘅估算，一个政府嘅估算呢？即系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头先咪讲沙中线同高铁嘅，你承建商嘅话，究竟市民其实佢坦白讲，佢哋系唔 care 真相嘅，市民唔 care 真相，佢 care 就话几样嘢，即系我同啲朋友佢话，你之后会安唔安全，同埋个问题，喂大佬，我做错嘢啊，间公司做错嘢，承造商做嘢，平时啊，嗰间嘢食噶嘛，嗰间嘢唔系一定要赚钱噶嘛，点解而家礼顿做错嘢？超支啊！各方面工程，点解要市民去食、市民去赚钱啊？有冇方法？即系你告 DQ 议员告咁多，你政府有冇方法喺物合约上各方面揾漏洞，去告 Q 翻佢，系令到你可以倾翻啲钱，攞翻个公道咧？为香港市民，即系究竟呢个行为话带呢样嘢，去希望政府做呢样嘢，即系你立法会去讲呢样嘢，究竟陈海欣敢唔敢跟呢？即系因为有啲嘢咧，就我觉得就系要谂到一啲好尽，而之前冇人去谂过做讲过嘅嘢。即系当然头先讲嘅 Patrick， 我唔知啊。即系告佢嘅话， 又或者再用翻朱凱迪为例，佢嗰阵时点解可以带动到咁多人变成票王？唔系因为个议题或者佢个本身个人嘅 character， 而系佢本身个经历嘅问题。佢系经历紧官商乡黑同环州呢扎嘢，再俾人空，再加上大家啲。左乜上身啦吓，系啦，大家估你中意用胶又得，用液又得吓，咁总之你上咗身之后，啲人带动到个气氛出嚟。而家就系调翻转头啦，过咗嗰个选举，你而家你见到朱凱迪出到啲乜嘢？除咗官商鄉黑嗰下仲勇住少少之外，其实后面你而家见到个余温去到上次补选喺度踩单车咧，出唔到啦个效果，因为第一个地区问题，第二佢根本都带动唔到嗰个区嘅人。如果调翻转头，你问我咁多年嚟，甚至乎如果真系而家俾个建议就系、是、问翻。即系真系问翻而家九龙西，你有乜嘢可以带动到班居民系同一个话题系真系倾啊？而家系个呢十几年嚟，俾人讲政治讲到最后个结果就系话，班居民系唔会理你啲议题，因为最简单好似头先咁讲，我倾几多都冇用。但系如果调翻转头，你又能够有一个人出嚟话翻俾你知，我可以帮你带动到个问题，将个问题摆翻入去，真系摆翻入去嗰、那个 hope 喺度咧。件事系两回事啊，所以朱凱迪点解嗰阵时做到咧？就是、因为个个都觉得官商黑嗰单嘢喺元朗嗰边有个 hopes 俾咗佢哋，佢哋入咗去。咁但系而家真系元朗嗰批咪好 buy 嘅咯，因为都仲争紧啊嘛。但系而家调翻转头，九西有咩？山中线讲来讲去 PNP， 除咗 PNP 可以做咩？又唔做其他嘢，又唔喐，净系话俾你听会沉降。咁你都做下其他嘢，等人哋做下，好似头先咁样又做下 truck 啊，做下嘢，咁已经两回事噶啦，已经带动紧成件事噶啦。 嗱，头先我就咁谂啊，即系刘小丽究竟可以俾到人哋睇同陈海欣嘅 difference 讲某样嘢冇得跟呢？陈海欣有个弱点嘅，呢个建制派自己分析点解仲要梁文广喺度，就系佢本身冇人， 冇网络， 唔系冇网络啊，系冇任何。人冇任何员工喎，而家系 under 佢，即系佢 promise 嘅嘢，你当涉 case 啊之类嘢，佢本身有冇人去先，有冇义工跟先，有冇摆到呢样嘢先，嗰啲全部借翻嚟噶嘛，大佬，冇一样要叫 under 陈海欣，最少小丽而家加埋工党啊，最少佢有两个 resources 去叫做，我净系讲我开办事处，你谂下陈海欣开办事处嘅 财力咩？呢个好思考，我一阵间即系第二节嗰度答你，不过暂时去到呢度咧，两样嘢刘小丽可以做嘅，即系我咧。好撚市侩嘅，最市侩就係話你有啲乜嘢俾人睇到，實質上可以做得到。嗱，山卡拉最 buy 嘅啦，即係我叫佢六點半企一街，就六點半企一街。嗱，呢啲叫勤力。 唔係，小麗都好勤力，呢啲全部做曬嘅。企一街 做到嘅， 唔係話六點半咁簡單，因為你選立法會，人哋選區議會係兩件事嚟嘅。嗱，真係做到嘅，你夠唔夠膽走去每一個？建制派喺九西嘅议员、区议员办事处问佢攞个签名，问佢赞唔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呢单嘢？因为建制派啲区议员已经系去咗请愿， 已经系攞晒镁光灯。个问题就系话，你要用一个 candidate 嘅身份去捉佢哋签佢自己嘅名落嚟啊！即系我想问，第一脚，即系你就自做一个战地记者啦。而家冚唪唥，即系你去揾人哋签名，你去揾个当区区议员签名， 呢、這个唔够劲，应该而家去揾陈海欣问佢。你愿唔愿意做呢样嘢？ 呢个最后一步，我系而家要叫你去揾晒啲地区庄脚签埋名，最后一个就系揾陈海欣，陈海唔系陈海欣， 陈海欣 ，你够唔敢签你个名落去啊？嗱，呢啲咧，你就当场将军将到武器。点解咧？从来呢啲人签名要问过阿爷先嘅。 嗱，同埋问陈海欣而家，首先而家陈海欣未选噶嘛， 系 佢话呢政治嘅我唔参加。OK， 你讲呢句得啦， 你讲呢句得啦， 系啦， 千祈唔好参加。第二样嘢，你够胆死嘅。如果朱海定系官商鄉黑，唔該你劉小麗，你去禮頓門口集營。有冇人出嚟回應我而家答嘅問題？嗱，我收集個居民嘅意見，究竟我用一個過氣議員嘅身份又好，你立一個立法會議員又好，我而家喺你門口集營啊，到底你答一唔答我？我要個鏡頭就係話，你禮頓門又高九又惡，冚唪唥間曬啲記者喺出邊間埋你啊，劉小麗喺出邊，我就係唔 Q 答你。陳海欣，不如你同我一齊喺門口等佢，你等唔等啊？你有冇得跟？你冇得跟啊嘛！喂，要镜头，要聚焦，要我做到你做唔到啊！而家系谂一样咁嘢啊，唔系叫你开站啊！即系 OK， 大家讲策略，记住唔好净系为咗 feel good， 你真系谂一样嘢出嚟，系人哋跟你唔到嘅。 再用一个情况就系、是，佢哋搞错咗一样嘢，佢哋用咗区选嘅方法嚟做选立委、立法会， 佢哋用咗比例代表制方法去选一个单议席、单票制， 全中。 因为以前好简单嘅啫，你要镜头，好似头先咁样讲，镜头出咗嚟， 嗯， 你出咗呢个镜头，但系你最重要系乜嘢？立法会选举最重要呢一样嘢就系你嘅头先讲嘅装脚，呢样陈海欣借啫嘛，佢随时你 佢冇自己噶嘛， 一冧就冧噶啦，成盘沙冧噶啦。喂，再讲埋沙中线又土瓜湾呢扎嘢，你再谂清楚啲土瓜湾其实有好多小丽嘅 fans 喺度嘅， 嗯， 真系讲真嘅，就算冇都系姚松炎嗰啲借翻嚟、嗯。你喺嗰度，你只要喺嗰度搞多几坛嘢，你搵啲装脚搞啦，你唔使搵 四个字群众运动，唔系你落区，系群众运动。你要个目的系谂住要改变社会，又或者造成一件事，好似朱海迪真系想选咁，好似嗰年咁。唔系落区，即系唔系净系派单张，唔该，即系真系揾啲实事做下啦。唔一定你会改变到个现状，问题就系话你要有一样嘢做出嚟，话俾人听你勤力啊，唔系净系六点钟企喺度，因为你选咗立法会。OK， 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